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清楚。上一次讲到多闻，多闻咧系有功德嘅，但系可惜柯能咧系多闻不修啊，因此咧系说食数宝终不能饱啊。咁佢咧系非常之悔恨，同时咧佢就话对佛话啦。世尊，我等今者仪仗所前，量又不知，直上心性，怀然如来哀悯穷劳，发妙明心，开我道眼。佢因为既然是悔恨多闻不修，因此呢佢而家要发心嚟修啦。既然修行呢就要明白道理，然后先可以去修嘅。因此呢佢就求法呢开他的道眼，他说我等今者，我就是柯能自己说，等呢就等于在法会的未得无漏的弟众。他说我现在呢是因为仪仗所前，仗、实际上是修道一个障碍来的。那仗究竟有多少种呢？最普通来讲呢，是有烦恼障、有业障、有报障。但这里呢讲异障，异障是指什么呢？就是指这个烦恼障和所知障。我们看看，普通讲障、我们每次讲这个回向偈呢都是燃烧三障之烦恼，是不是？就是讲这三障了。三障呢，第一就是烦恼障，第二就是业障，第三呢就是报障。烦恼呢，在凡夫来讲呢是有这个见思烦恼，三乘圣人来讲呢是有尘沙烦恼，菩萨呢是有无明烦恼。因为有烦恼呢就会作业，凡夫的见思烦恼呢就作这个有漏业、因为有这个有漏业呢障碍呢，于是呢就会受到这个报果报的结果。凡夫呢是有这个有漏业啊，所以呢是报得这个六道轮回的生死的苦。二乘圣人呢是作这个无漏业、依这个尘沙烦恼而作这个无漏业呢，因此呢是报在这个方便土受这个变异生死的苦。菩萨呢是依这个无明的烦恼，所以作亦有漏亦无漏的业，因此这个亦有漏亦无漏的业呢就报在这个十报庄严土里面。好不好啊？比我们好得多了，但是还是有未世的变异生死、未得绝对是消除这个业障。那由这个三烦恼就像这个三菩提，由这个三业障呢是像这个三解脱，由这个三报障呢是像三涅槃。那我们知道三障是烦恼障、业障和报障了，是九法界众生来讲的。现在讲异障，现在柯能说异障所缠啊，即是说由这两种障碍牵制他，因此他不明白这个直上心性。这异障又是指什么呢？异障是指这个三界的见思烦恼障， 三界的见思就是烦恼障，而这个界外即是三界以外的尘沙烦恼和无明烦恼合未来叫做所知障，是出世的障。咁所以呢一个今日所讲嘅异象咧，就系、是、即系指三烦恼啊。嗱，见思烦恼就系烦恼障啦，尘沙烦恼、无明烦恼就系所知障。咁即系呢个三障啊，呢三障啊，亦都系可以讲叫做烦恼障，因为见思烦恼咧。是能够引生这个分电生死的痛苦，尘沙烦恼呢和无明烦恼呢是引生这病而生死的苦，三障呢都可以叫做智障，因为见思烦恼呢是障一切智，尘沙烦恼呢是障道种智，无明烦恼是障一切种智，三障亦可以叫做理障，见思烦恼呢是障这个真谛理，尘沙烦恼咧系像呢个作替理，无明烦恼咧系像呢个中道理，所以叫做障吓。可能咧就因为呢个障二障咧就包括咗呢个烦恼障、所知障，即系三烦恼：无明烦恼、尘沙烦恼同埋见思烦恼。因为有呢个障啊，因此咧就有呢个生死。有这个生死呢就障碍这个理智和理，因为没有这个智和理，所以就不能够知道直常三性，如果 有这个智去明白这个理的话，就可以明白这个直常三性啦。一切众生、都是为这个两障所缠缚不得自在，因此呢就不明白这个直上三性。直上三性是指什么呢？是指我们众生本来具足的真心、因为我们呢此国真智、是无害无碍的，是意义不当的，叫做直，三世不改，四相不迁，叫做上、这种直上的三性、就是我们众生本来具足直而照照而直的真心，因为我们众生呢迷失了这个真心，起这个烦恼障、所知障，因此呢就障蔽了本有的法性不得自在，所以柯南呢就好恳切咁样请释迦牟尼佛慈悲，悯念佢哋咧系穷路啊！穷系咩咧？在佛教嚟讲，穷咧并不是系冇钱就叫做穷吓。好、有钱、好有钱嘅人咧，冇福德智慧都叫做穷。有个拜一公，人哋问佢拜一公，拜一公，你今年几多岁啊？系我今年50。咁问佢嗰个，你笑话，你今年先50，唉，好老啦，你头发都白须咁长，点止50啊？系我真真正正系50，系因为在5年之前咧，我懵拜拜啊，乜都唔知道。5年前咧，我皈依咗三宝，系可以学咗法，开始我个法生慧明，开始我智慧嘅生命。到而家咧，啱啱5年，所以我50。啊，呢、这个故事几有意思啊！所以孔子都有话：朝闻道，夕死可矣。所以我哋咧。是最紧要咧，就系要生前得有意义，生前得有价值。如果唔系咧，你拥有好多财富咧，都系叫做穷。啊，有句说话话：穷识子，口清贫，实是咩啊？言贫道不贫。 因为点解呢？虽然是你没有在世间上的财宝啫，但是你有道力嘛，有道力这些不算贫。所以现在柯能说叫法是悲悯的个穷路，他真的穷了，因为他点解没有福德没有智慧叫做穷，没有涅槃依止叫做路，即是说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这个就是穷路。因为法呢悲悯他穷路做怎样啊，开法妙明心，开我道眼，要法呢阿难请法呢开发他的妙明的心性，即是直上心性，这个心性是不可思议叫做妙，通明透彻叫做明，由这个心性是无形无相的叫做妙，无法不知的叫做明，这个叫做妙明心。道呢就是指大波涅槃，眼呢就是指无上菩提，道眼呢即是能够见道的波野实智。希望法呢慈悲悯怜他无福无慧，因此呢设办法要开发他的波野智慧的真实的眼睛，即是见道的眼睛。为什么要开他的智慧眼呢？为了是要认识这个真心，不好呢再次呢是迷失这个真心啦，所以叫做发妙明心，开我道眼。即时而来从空文字养出宝光，其光仿玉有八千色，十方未曾普法世界，一时周遍，遍共十方所有宝刹之二内顶，善智阿能及之弟众。因为阿能呢请法呢开示他的妙明心同埋道眼，因此法呢就在这个空中的文字呢是放光。这个佛的胸前呢有一个梵字相，这个字是读了梵字，是梵字来的，译音，译音叫做梵。在华严经里面说呢，这个字呢叫做吉祥海云上。后来呢古人认为佛是具足梵德形容，因此呢就叫这个字呢叫做梵字。现在法呢在空前这个梵字呢就放出光，这些光呢是有金银琉璃种种的色，又叫做宝光。这个光非常非常之大。呢从这个法的空前放光呢是普法世界未曾咁多，十方未曾咁多佛世界，好多好多佛世界，一时周遍，哇！这个光是好大好大吓，而这个光咧系遍观十方所有啊宝刹之二内顶，每一个世界都有佛在世，每一个世界咧这个光都遍照到呢一个佛嘅宝刹。而且呢遍到当地的佛的顶，遍照到这么多未曾十方佛的顶之后呢，再翻正来这个光呢是供给这个阿难和娑婆世界这个灵验法会大众的顶，这个是一种叫做垂相。佛的胸前呢是如如不动的，就是表示这个直上三性，在这个空中文字放出宝光呢是表示这个三性呢身上的三性呢直而照，十方未曾普法世界一时周遍呢是表示呢直上的三性呢时空三世横遍十方包罗万有躺固圣凡，这个就是显示大佛顶的意思。 咁周遍咧就显示大光咧，就显示法直而照，照而直，直照不二咧，显示显示顶，咁即系大法顶嘅意思咯。遍观十方以内个顶咧，系表示释迦牟尼佛证得呢个直上心性，即系十方之佛所证嘅大法顶法。咁反过嚟，观阿难同埋支大法会大众嘅顶咧，系表示呢个直上三性咧性分平等，阿难大众所具嘅直上三性，同埋十方之佛所证嘅直上三性系无二无别嘅。咁呢一段咧就系呢个碎相咧就显示呢一种道理。告阿难言：当法将放光啊，照十方法嘅共十方法二类顶之后，再翻翻嚟共阿难同埋法会大众嘅顶。呢、这、一个时候咧，法咧就话俾阿难听啦：系吾今为以见大法堂，亦令十方一切众生获妙味物，性净明心，得清净眼。因为阿难请佛开示啊，所以佛咧而家就答复佢啦，系话我而家咧要为你哋建立大法堂，同大家见过嘛？好似我冇留意到呢度嘅大典有冇呢个堂，所谓同分宝盖啊，同咧就系现嘅，用啲布咧系写嗰啲咒。有啲寫尊勝神咒啦，有啲寫靈驗咒啦，有啲寫大悲咒啦，咁啊，亦係掛響嘅大典係好莊嚴嘅。方咧就係扁嘅，銅咧就圓嘅，咁啊好高好高。咁而家話建大法堂咩意思咧？即係表示話今日為你阿難所講嘅直上心性咧，係好顯著嘅嚇。为你哋开示咧，系令到大家咧好远好远都睇得到，大家都明白，表示乜嘢咧？表示呢个直上三性，体大、相大、用大，体上用无一不大，所以叫做大法。呢、这个大法咧，本嚟系每个人都具足嘅，你同我同所有一切众生，甚至蚊仔。蚂蚁都具足呢一个心，可惜我哋众生迷而不知啊！因此法咧，而家咧要为我哋开示啦。因为要开示呢个大法，目的系为乜嘢咧？咁目的系要令到我哋咧系明白呢个直上心性，即系等于竖起呢个同分咧，咁有眼嘅人咧，通通都可以见得到。譬如佛今日要开示的大法咧，系不但要令阿难啊，同埋呢一个娑婆世界个众生系得闻呢个大法，甚至令十方世界众生同时闻法得益，所以叫做大法堂吓。妙系话呢个心性无形无相，直照不二。唔系法嘅五眼都不能见，叫做微；唔系法嘅三字都唔能够知道，叫做默。本自天然，唔需要不假造作嘅，叫做性。因此叫做妙微默性，即系我哋嘅真心啊。这个妙明密性，这个真心一层不染，所以叫做净，能够圆照法界，叫做明。妙微密性净明心这句说话呢，就是指我们众生本来具足的如如理，即是说法呢今天就要为我们讲这个如如理了。得清净眼呢，就是称这个理而起的二字 啊，众生本来咧系具足呢个二义理，但系为二障所缠嘛，所以冇办法起呢个二义智。今日法咧系见呢个大法堂开示呢个微末嘅三乘，令我哋咧义障消除，因此得到清净嘅智眼。嗱，由此可以知道法是非常之慈悲的，所谓有求必应。阿难呢是求这个直上三圣，法呢就许他说莫获妙微末性。阿难求呢这个妙明心，法呢就许他呢是得这个净明心。阿难求开道眼，法呢许他得清净眼。由此可以知道法是几咁慈悲，正所谓感应道交，系师资相契。呢、这、一个时候咧，正系显示大法嘅时候啦。根字咧下边咧就显示呢个直上三乘。点样显示啊？就系、是、十分辨见哦，十次嚟辨呢个见性系真实嘅。咁根字咧就第一次系。直显这个见性是心非眼，十分显见里面第一番是直指见性是心非眼。所以阿难以先答我见光明前，此前光明因何所有，云何成前已将谁见。法呢是连续提出三个问题啊。阿难言：由佛前睇，焰浮腾金，色而保生，清净所生，故有光明。我实眼观五轮指端，惑恶是人，故有乾相。呢一段经文咧，就是、法咧提出三个问题吓。三个问题呢就是要严阿能看他究竟明不明白这个见性是不是真心、哦、你们告诉我见性是不是真心，是抑或不是？是抑或不是？是，没错了。那这个见性呢又是又不是？嗱，我话俾你听，点样叫做又是又不是呢？咁嗱，直上心性咧就冇见闻觉知嘅，系咪？但系因为我哋咧一念无明不觉咧，就有呢个见闻，见闻咧就响呢个阿赖耶识里边咧，将呢个真心咧分为见闻觉知六根。咁呢个系叫依他起性，依他起性。如果对妄嚟讲咧，佢就系真；对真嚟讲咧，佢就系妄。所以下边咧就系见见之时，见非是见，见又离见，见不能及。记得呢四句说话嘛？见见之时，见非是见，就真见见依呢个见闻觉知呢个妄见嘅时候，呢、这个见闻觉知呢个妄见就唔系真见。呢、这个妄见离开呢个真见，呢、这个妄见不及呢个真见。所以你话佢系妄又得，话佢系真得，依他起性。OK， 咁但系而家呢个十分显见咧，就系、是、显佢大妄显真。先话俾你听呢个系好嘅，然后最后呢，然后咧话啊，即妄即真，啊，所以呢度经妙就妙在呢度 ，OK？ 咁你唔好话啊，点解一路都话呢个见性好嘅，最后又话见见之时见非是见啊？咁即系等于话水底里边嘅鱼真唔真？水底鱼假嘅，冇嘢嘅，系嘛？天上嘅。第一个月增唔增？增。第二个月呢？第二个月是因为个眼疲劳见到有月影，接近咗增月啦。只是你的眼睛一好啲咧，你就睇到增月啦。 明唔明啊？啊，呢个依他起性嗱，跟住一阵咧会讲依他起性同埋偏计执性吓。呀，咁嗱，佛咧提出第一个问题就话：我而家问你，你话见到我嘅手系有屋字有钳啦、啊，咁吓，佢话呢个光呢、这个钳嘅光明系因乜嘢而有咧？系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咧就系话点样成呢个钳咧？咁第三个问题，你用乜嘢去见咧？哦，三个问题之中咧，前呢两个问题系。此鉛呢因何有因乜嘢而有鉛同埋呢係點樣成鉛都係陪襯啫只要就係話你將誰見係正呢個見性所在、啊、因為前文呢阿難答法嘛由目觀見而來性相又話心知非眼慧見非耳啊、又说我与弟众同将眼见每一次都说是以眼认为眼是见现在呢法呢就要令到阿能知道见是心不是眼因此提出这个问题、啊、阿能就答了他说由法的前体的焰浮腾金适宜保身清净所生故有光明在这里是答光之来由佛的生呢不是好像我这样是有五颜六色的我们人的种类呢是有黑种人有白种人有黄种人是吧也有红番红种人、啊、那佛呢就是金色人、哦、佛的生呢是金色金色到怎样呢是焰浮腾据说啊焰浮堤这个州里面呢有棵树叫做焰浮堤树、啊、焰浮藤、哦、这棵树呢枝叶花果全部是金色的那些果实、啊、好像豆那么大的很大的那这个果汁跌落个沙里面呢这些沙就会变成金这些金呢胜过世间的金所以叫做聖金法的身不但是金色又好像这个焰浮藤金一样那么色好像宝身一样因此这种相产生这个光明所以就有光明了这个是答光之内由答法问此见光明因何所有是因法的身有光而有的我实眼观就是答法问以将谁见、啊、法问你阿能、啊、明明见就是心不是眼呢是你用什么去见、啊、阿能始终都未明这个见就是心不是眼所以阿能答呢我呢是实实际际呢是用眼去看到的用眼看到什么呢、啊、看到法五轮子端屈恶舌人故有钳相我看到法这个五轮的手、啊、法的手是有轮相的所以这个手指的端呢是屈下、啊同埋放開咁啊，屈咪咁就係個鉛，就有呢個鉛相咁，係答法問運何成鉛？因為手法嘅手啊，屈咪咁咪有鉛咯咁。咁啊，法告阿能：而來今日實言告矣，知有智者要以譬喻而得開悟。阿能，譬喻我鉛，欲無我手，不成我鉛。欲无以眼不成以见以以眼根例我乾利其而君否、哦、佛的说话几时不真、啊、金刚经话佛是真以者实以者不疑以者不疑以者几时都是真的 而家法话二来今日实现告矣，呢句说话系咩意思呢？咁唔通系今日先讲真话？佢话呢个意思咧就话我今日咧非令你安能开悟不可，所以就话我今日实现告矣吓。知有智者要以譬喻而得开悟，佢系有智慧嘅人啊，都要用譬喻嚟比例。然后先明白嘅，咁啊！如果你阿难啊，我今日用个譬喻嚟比例，你能够明白咧，就算你系智者啦。如果你唔明白嘅话，你就系蠢材啦。哦，咁佢话点样比喻咧？咁佢话阿难啊，譬喻我嘅钳咁，若无我手，不成我钳。咁样当然啦，大家都知道冇手啊，点会握成钳咧？系咪啊？咁佢话若无耳眼，不成耳见。啊，如果你冇眼咧，你就唔有见啊，就唔能够见嘢噶啦。咁样咧，以你嘅眼根啊嚟比例我个钳嘅道理，呢种道理你话平平均咧咁，你哋话平平均啊？冇手诶，梗系冇钳啦。系冇眼，系咪一定冇见咧？咁？想下，冇眼系咪一定冇见啊？唔系，系啦。咁啊，咁啊，阿难就话系喎。阿难言伟言世尊，佢话系啊，佛啊，系啊。既然冇我嘅眼咧，就不成我嘅见噶啦。以我嘅眼根咧，例而类钳咧，时而相类咁。阿难比你哋仲蠢系咪啊？你哋都话唔啱佢系嘛？阿难话系啊系啊咁，咁啊实际上阿难系示现啫吓，阿难未必咁蠢嘅。咁佢话冇我嘅眼睛咧，我就睇唔到嘢啦。咁啊，如果冇你嘅手咧，就冇你个钳啦。咁样啊相比咧系啱噶，啊呢种道理系相类噶。哦，咁啊事实上咧。冇手咧，就當然係冇鉛啦。但係冇眼咧，未必一定冇鉛嘅嚇。